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一位专业人士王源，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文学阅读，同时还要分享两本大部头的著作。这两本书呢，一本呢是天才的编辑麦克斯·伯金斯与一个文学时代，另外一本书啊是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在上一时段的结尾，王源谈到了这本书《天才的编辑》，说这是一本特别难能可贵的书。我想作为像王源你们这样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士啊，对于书来说真的是见得非常多了，你给这本书给出了这样的四个字啊，非常高的评价了。 对，其实我们其实看很多的这种传记的作品，我为什么觉得这本书特别难能可贵吧，他就是我其实最早知道的是从这本书的作者开始的 啊，斯科特。 对，这本书这个作者这个 Scott Berg 这个人，他在美国特别知名的一个传记作家，他几乎是，你看他这本书是1978年、79年的时候出版的， 这是首次印刷的时间。 其实这本书在我们国内啊，这已经是第三个版本了。我其实早前的时候知道他有1987年的。就是这个天才的编辑，然后1988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版本的。 你又在说这是一本经久不衰的书，对吧？ 没错， 你就一直在用各种的赞美的之词来赞扬这本天才的编辑。我觉得这本书现在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就是大师写大师的， 没错， 一本书。 就是大师写一个本来大家不太以为他是大师，他神奇在什么地方？他把一个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小人物写得非常的光芒四射。他给的。这个刚才这个刘莎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已经谈到了，这本书里面说他奠定了这个发现很多文学的天才，像我们知道的这个斐茨杰拉德都是他来发现的。这里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其实想好玩的讲特别多，为什么我就迫不及待想跟大家说，首先我们先从这个作者开始 Scott Berg。 他自己其实熟悉斐茨杰拉德的朋友们一定知道，菲茨杰拉的名字，菲茨杰拉是他的姓，他的名字叫 Scott。其实这个 Scott Berg 这本书的这个传记的作者呀，他的妈妈当年就是因为喜欢菲茨杰拉德的书，所以把他的儿子命名为菲茨杰拉德的名字。对，然后呢，他后来就在这个小男孩心中种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种下文学种子之后，他就读很多斐茨杰拉德的书，然后读了很多书之后，他要追随斐茨杰拉德上斐茨杰拉德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 啊。 然后上普林斯顿大学之后，他几乎是看着斐茨杰拉德那本自传体的那本书，也就是这个麦克斯伯金斯给他出的那本第一本书，就是《人间天堂》。然后呢，在里面追随斐茨杰拉德上过什么课，他参加过什么社团，他给什么样的刊物投过稿。 他是一个标准的追星族呀。 对，现在我们看就是追星族。 但是他怎么会和这个麦克斯伯金斯有这样的一个交集呢？ 等到他去，他最开始想给斐茨杰拉德想写传记，他就去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查资料，因为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关于就是很多的这种出版的史料。然后等到他去看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隐秘的人物，就是 菲茨拉的文学编辑 啊，麦克斯伯金斯， 对，麦克斯伯格金斯，他看到之后呢，他就跟他那时候他大概是上大学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教授说他发现了这样一个人，他想写这样的传记。他第一次在大学三年级就写了一篇关于这个麦克斯的小论文，写得非常好。后来他到大学四年级，他接着研发这个题目，他的教授就让说你这个文章可以写一本书，就是麦克斯的传记。然后为什么说那个教授说你可以写呢？是因为那个教授知道有很多的史料，就是麦克斯那个当编辑那个出版社的出版史料。 哦， 对，等于说很多东西就摆在那里了，所以他可以写。但很有意思，斯科特伯格很帅，他其实那时候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参加那个剧社去演出，他一度都想成为都去做这个演员了。教授说你的麦克斯的传记写好了吗？一句话他又没当演员，回来继续做他的研究。这是他毕业1971年，他1971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嘛，然后毕业之后他花了7年的时间写这样一本传记，从此奠定了他在美国是第一流的传记作家这样的身份。然后他几乎是每十年十年磨一剑再出，比如说他有其他的作品，比如说好莱坞大亨高德温传，然后比如说这个林白传，林白是一个飞行英雄，然后首次从飞越大西洋的这样一个飞行英雄。后来总之他把他的这些写作的对象都串联起来了。然后呢，他是为了去采访他，为什么还是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他有很多的第一手资料，他做了很多的采访。比如说他去采访 Max 的邻居，他一敲门发现这个邻居是谁呢？凯瑟琳·赫本。 啊， 对，他一敲门的时候，他说我在写这个 Max 的传记，我想知道在里作为一个邻居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凯瑟琳·赫本给他回信说，其实我跟这个 Max 先生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是我见过他们家漂亮的五个闺女，然后他跟我的司机也交流过，有很多的这种细节第一手的资料是斯科特先生非常棒掌握的。对，后来他给凯瑟琳·赫本写了传记啊。对，写了传记，那本传记叫《凯特依旧》。对，他现在还在写一本传记，他说他一辈子要写6本传记，他现在可能在写第5本，我现在数不太清楚。他就成为就是美国非常顶尖的传记。这本 Max 这个传记从1978年出版了之后，在美国一直畅销。刚才我们讲过，在中国就已经有3个不同的版本了，包括最新的这个获得文津奖的这个版本是2015年的时候出版的，彭伦翻译的。其实早年第一个版本也是大家非常知名的翻译家孙志礼先生翻译的。如果喜欢，我们今天不是说文学阅读吗？大家知道，听到孙志礼先生，如果像我一样是这个简奥斯汀的迷的话，就知道孙志礼先生翻译过简奥斯汀的全部作品。对， 我们刚才呢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啊，《天才的编辑》这本书当中的主角，还有这本书的作者的一些情况。那今天我们既然要跟大家谈这个文学阅读啊，那这本书啊，我们曾经说到文学作阅读要读什么和怎么读，我们刚才说要读什么这样的好书要阅读， 对， 那怎么读这样的一本书呢？这本《天才的编辑》呢？ 这本书啊，它一共分这个4个部分，它一共是分4部，然后它每一部里面又是分小节的。其实我自己有个习惯，这个习惯也未必科学，但是是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它分这个每部里面有不同的小节。其实每一个小节，你只要对这个书有大概的了解之后，每一个小节你都可以翻开来读。从任何地方读你都可以读。比如说你当然可以从头读，是我认为这个斯科特在就是这个作者在这本书里面第一章写的最漂亮。 其实很多朋友啊，他们一旦阅读到传记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图书的时候，都会习惯从头读。是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从中间读的话，你会发现哎，前面和后面对不上，因为有的事情呢它好像前后都是有连贯的。 对， 如果你没有看到前面的，你很难读下去后面的。而这本书其实打破了这样的一种常规。 对，这本书因为它完全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个人的传记，然后它里面这个关于他的出身呢、关于他的整个的文学编辑的这样一个 整体的，包括他怎么发现是，其实每一章节读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有趣。但是我特别推荐大家读第一章，这也是这本书，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任何书都是有漂亮的第一章，就会让大家觉得很受吸引。 没错没错，就跟我们做广播节目似的，如果我们这开始取我们这个片头做的不好听的话，可能有很多朋友觉得哎这节目后面好听吗？但如果你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开始取，有一个片头的话，那就会觉得很愉悦的接受了下面的节目了。 没错， 所以写书看来要把第一篇学好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刚才我们说这本书这个传记，其实传记这个东西啊，很多时候很可能会有一些修改呀、啊，或者是什么的。这本书的第一部的第一个篇节叫真材实料，真材实料，真材实料就基本上奠定了整本传记的一个基调，就是他特别注重第一手的资料。第一手资料在传记文学写作的时候就特别特别重要。然后大家知道所有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就我们可以这样想。那真材实料这里面就这个我后来看过这个斯科特伯格他的一个采访，他自己怎么说呢？他自己为了写这个麦克斯，他去做一个演讲的那一天，就1946年3月26号，最开始只是知道是1946年3月份，然后呢，那具体是哪一天呢？他不知道。然后他为了这件事去采访了很多人，说那麦克斯到底是1946年3月的哪一天？就从这一件小事上，大家就知道一个传记作者他的用心。 很多时候呀，不少的读者在读一些传记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在读一本历史书，觉得特别没有趣儿。但是我想呢，既然刚才王源说到了特别推崇这本书《天才的编辑》的第一章的内容， 对， 那我们就节选了这第一章的第一段，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可能大家也会对这样的一本书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了解。《真材实料》第一章的第一段是这样描写的：1946年3月，一个下雨的傍晚，6点刚过。一位瘦长的灰发男子坐在他最爱去的丽兹酒吧，喝下最后一滴马提尼酒。几杯下肚，他觉得这点酒精已经足以让自己有勇气面对即将到来的考验。于是他结了账，站起身，穿上外衣，戴上帽子，一手提着装满材料的公文包，一手打着雨伞，他走出酒吧，大步迈进滂沱大雨中的曼哈顿中区。他一路向西，朝几个街区远的第43街一个沿街小屋走去。我想阅读完这样的一段啊，大家丝毫不会感觉像在读历史书一样，而是完全的走进了这样的一个雨中的小街当中了。 对，主人公已经出现了，一个瘦长的灰发男子就是撰主，就是 Max 先生。对， 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两本书，《天才的编辑》，王源，你要说结束语了，因为我们下面一本书《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还要跟大家分享呢。 哦，还想说的有很多，这就得结束了是吧？好的， 必须的。 好的好的，我们说这个 Max 天才的编辑这本书呢，我们现在拿的这本虽然厚，但它真的是非常有趣。这里面我不知道刘珊我还有没有时间给大家看一下，我就 你已经没有时间了，因为要不然就没法说那第二本书了。你今天的原来的安排是要两本书跟大家分享的。 对，早知道就应该只聊这一本是吧。这本书真的是还有很多，大家我这样吧，我可以把这个页码告诉大家，在这本书的， 或者这样吧，王源，咱们临时调整一下节目。如果你特别珍爱这本《天才的编辑》的话，那么咱们今天这个重读先不提，然后在以后有机会的时间当中，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再把重读这本书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吗？ 哎，也是一个选择呀。 好，那你选择哪一个？现在你要做出选择了。 好，那我们就接着谈这个《天才的编辑》好了，好吗？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王源，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文学阅读。我们原本要分享两本书，《天才的编辑》麦克斯·伯金斯与一个文学时代，和另外一本书《重读在咖啡馆遇见十四个作家》，但因为呢心怀忐忑的王源在上节目之前说我为什么要准备两本书呢？我怕没得说，我怕冷场，因为第一次做节目。在我们今天做节目的合作过程当中，王源觉得太应该说这本《天才的编辑》了，所以我们节目有变化了，是吧？ 对，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希望就是今天能，还是感觉上这本书还有很多想跟大家说的，很多说的。对，比如说我一直为什么觉得这本书， 但是我在这也要强调一下啊，另外一本书《重读在咖啡馆遇见十四个作家》也确实是一本好书，虽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不能够和听众朋友分享了，但希望大家能够在您的生活当中啊能够看一看这样的一本书，一本好书，我们也会有时间找机会在读书俱乐部和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一定一定，那个重读那本书，我特别喜欢重读那本书的封面上那句话，刘莎你看那封面上就重读才是真正阅读的开始，在上面有没有看到 啊？ 就是所有的书，包括其实我今天推荐的书，都是希望能够一遍一遍的读。对于文学阅读来讲， 唯有重读才是真正的 阅 读。 对，其实我们平时看很多东西，那个可能就叫看，但真正的阅读呢，像唐诺先生所推的，所以我们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再像说这个天才的编辑一样再说重读这本书。 好，那回来我们继续谈天才的编辑，还有哪些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内容，我们来听王源的介绍。 这本书呢，就是斯科特先生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我给大家举一个这个一个例子啊，他看了很多的原始的通信、原始的档案，然后这个Max 本来他自己并不是一个文学编辑，他在做文学编辑之前呢，他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他其实先去那个《纽约时报》做记者，他做了好几年记者。他在哈佛大学其实读的经济系， 这个基本功练得非常不错了。你如果没采访过人的话，写传记恐怕也不会那么得心应手。 对，嗯。然后他这个Max 他去做文学编辑之后呢，他其实我们知道去找工作很多时候你有推荐信就会更好，所以他找了一个他在这个哈佛的老师，给他想转行到出版社的时候，请他在哈佛的老师给出版社的这个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大家看这封信写得非常有趣。这个查尔斯是他的那个服务的那个出版社的这个老板叫查尔斯，说亲爱的查尔斯，请容我个人向你介绍麦克斯威尔·伯金斯，像我这样的老家伙对年轻人一般是不了解的，虽然我们都应该了解，不过我和麦克斯的父亲很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也应该在多年前就认识他的母亲埃瓦茨先生的女儿。这个年轻人的四位祖父母我都认识，也很敬重他们，所以当他来到哈佛要青出于蓝赢得尊重并非易事，但是他未堕家风，愉快地做到了。他具有优秀全面的条件，是一个真正值得信赖的人。这个是当时Max 想去出版社求职的时候得到了一封推荐信，这封推荐信非常短，但是已经把 Max 他的出身他写得非常的清楚了。然后呢也还非常的幽默，哈佛的这个校长非常幽默给他介绍。这是一个这个书中一个非常非常简短的例子，当然还有里面关于 Max 他们的祖父母的家庭，他自己的家庭在美国东部都是非常知名的家庭，但是到 Max 的时候他自己并不是一个非常就是家境非常好了，他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其实过得非常的惨，但是他以非常优秀的成绩毕业的。对，他后来成为这个编辑。他在里面其实这本书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在出版业界很受推崇，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常说到这个编辑啊，理解是文字编辑。其实 Max 是开创了一个编辑的新的工作形态，他自己对于文字啊并不是特别的敏感，他其实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改字给你修改字句的编辑，他其实用我们现在的理解来讲，他是一个策划编辑，他可以知道谁有写作的天分 哦，然后让这个人去写什么样的东西。 没错没错，像这个菲茨杰拉德的第一本， 他适合开出版社 所以他当时后来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就是说因为雇佣了 Max 先生，才使这个出版社 Charles 这个出版社没有倒闭。这么高的评价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讲是非常高的，出版社里面的一个编辑来讲是非常高的评价了。 也不知道这个出版社雇用了麦克斯·伯金斯花了多少钱。 雇用他，钱可能没有很多，因为他是去求职的，对吧？ 嗯、 但是他一定为这个出版社创下了很多的。 很多的效益，但我也知道，在我们现在有一些编辑啊，他们的工资虽然并不是很高，但是他们会从他们的这个书的这个利润当中有一部分他们的比例，所以他编的书如果卖得好的话，他的收入也会很高。不知道伯金斯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收入比例？ 是的，伯金斯，你想想，大家现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斐茨杰拉德的书。海明威的大部分的书都是在、 嗯、 包括托马斯沃尔夫，他托马斯沃尔夫也是非常著名的作家， 没错没错， 他有一个天使望故乡， 就是怕他当时签的是定薪而不是一个按比例拿提成 是一定要有分成是吗？ 要提醒王源，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一个小时，你是不是发现过得飞快？ 是的， 虽然我们刚才给天才的编辑已经延时一次了，但是现在又要快到了说结束语的时候了，所以你想想怎么说结束语吧，跟听众朋友。 对，如果是想跟大家说，如果是想对美国文学，尤其是美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感兴趣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很耳熟能详的，了不起盖茨比，你看了不起盖茨比最近不是还拍过电影吗、 嗯、 对吧？然后 小李子主演，所以又让这本书这个名声大振。 对对对对，这本书其实是包括菲茨拉的这个他最开始那本《人间天堂》，他自传性的那本书，其实都是反映了美国那个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时候一个时代的一个，为什么我说文学作品 最光怪陆离的一个时代的作品？ 没错，没错，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跟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非常的就是迷茫的一代。其实这个我在很多地方看到，就是迷惘的一代，这样在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这一批作家的一个重要发现者，就是这本书的撰著 Max 先生。对，他，所以为什么说他在二十世纪美国的文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对，然后从写作上来说，这本书非常的有趣，非常的真实，然后从我们对于一个小人物在写作上可以给我们启发。那还说回到我们文学阅读，那通过这本书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作家的不同作品，那些作品的名字我们整理出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关于美国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学的一个导读。 感谢王源今天的精彩介绍，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飞机飞过雪山的时候，俯瞰着雪山脚下的村庄，离开了昨天的自己，找回真正的我。沿着小路骑车去白沙，经过那海一样的油菜，吹起你的头发，露出你天真的脸。我们像个遥远的城市，淹没在繁忙的人群，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感到孤独？行的时候，寻找着有你的未来，向前迈出的每一步，就会靠近你一点。沿着小路骑车去白沙，在大石桥的夜晚弹吉他，擦肩而过，转眼分离，我们独自旅行。

够吃了。 哦，得嘞，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北京时间